兵觸發的示威浪潮持續，最大城市阿拉木圖星期四繼續有示威者和安全部隊衝突，中央廣場一帶傳出槍聲，據報有人死傷。當地傳媒報導，安全部隊在廣場和其他政府建築物清場，市內其他地方亦有槍聲。由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證實，首批維和部隊已經進駐哈薩克，協助穩定局勢。其中俄羅斯軍方派出散兵到當地，但未知涉及的部隊人數。前一日有示威者闖入政府大樓縱火和破壞，並一度佔領機場。警方說安全部隊殺死幾十個暴徒，當局說至少18名安全部隊成員死亡，其中兩人被斬首，超過700名部隊人員受傷，2000多人被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6256點，下跌15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697點，下跌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01，日元115.9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3，人民幣6.384，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8.77美元，賣出1789.28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7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830，星辰大海。 大家好，我是林峰，在电视剧星辰大海里面饰演商界才俊方恒志。在剧中我会面对职场上的尔虞我诈，同女主角发展出高低跌宕的爱情，请留意。 国剧830，星辰大海，1月10日起，星期一至五晚8:30。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关心少数社群，共建和谐社会。1月3日起，下昼6:30，共用时段提供手语传译。 星期一，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星期三，唔声唔声讲你听。 星期五，哈佬好邻居。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处为他聚齐，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聚。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泪。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和茫然那满眼泪。 袁丽祥鳄鱼类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当然有我钱佩佩啦。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咧，先至可以同我喺呢一个空气中相遇嘅。早晨，早晨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7号啦，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12月初五噶啦，哇！已经12月噶啦，即系话好快就过年啦。系啊，你办咗年货未咧？啊，通常咧一过咗呢一个嘅圣诞节之后咧，就会谂起农历新年。啊，今年又特别早添，因为咧今年咧我喺圣诞节之前咧，我已经见到街咧有得卖挥春啦，有得卖一啲嘅贺年嘅一啲嘅摆存盒嘅糖果咁样啦。啊，唔知系咪因为经济嘅问题咧，大家咧都希望咧可以早啲咧就抢先，就系食到头啖汤。咁啊，当然啦，你话因为疫情啦，可能即系亦都令到大家咧可能减少咗出外嘅意欲啦。咁但系咧，即系有啲嘢又必须要做嘅，咁就系即系办年货啦，系嘛？咁啊，慢慢选购咧就可以即系搵到啱心水啦，同埋平啲嘅一啲嘅选择啦。咁当然啦，你话咧，因为呢个嘅疫情关系，可能就未必有机会咧可以喺年尾嘅时候咧同屋企人相聚或者同朋友相聚嘅。我谂如果同住嘅，当然系冇问题啦，但系你话如果一大班亲戚或者一大班朋友咧，咁真系要谂一谂先至好做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当然咧，有佩佩陪伴你啦，仲有好多靓哥陪伴你噶噃。

又或是我在你内心曾许下诺言，谁说有不散筵席，谁说生死不变，这份爱让这份爱被流水 嘅呢一首早期嘅作品《逝去的诺言》啊，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早上系清凉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啦。展望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星期一咧云量系较多嘅。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30宗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确诊个案中28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5宗是同早前确诊相关的个案，初步阳性个案超过30宗。確診空姐母親群組擴大，多個人確診，包括一名印傭，曾經同印傭在教會聚會的教友亦都初步確診。另外，空姐母親上月30號到過黃室堡東海匯拉菲特酒樓用餐，同場一名食客初步確診。至於綠田園餐廳群組，衛生防護中心估計患者用餐時餐廳有大約20個顧客，估計仍然未找到大約10個人。歐洲的新冠疫情持續嚴峻，意大利單日破紀錄新增219,441宗確診，較前一日多超過30,000宗，新增死亡個案就由前一日的231宗減至198宗。一班日前由米蘭飛往印度亞姆里則的航班有125名乘客確診，法國再多261,400多人確診，雖然較前一日破紀錄的332,000多人減少，但7日平均新增病例數字自疫情爆發以來首次上升至200,000以上。英國新增近179,800宗感染個案，再多231名患者離世。首相約翰遜說，在17,000名住院的確診病人當中，大約30%至40%人沒有接種疫苗，呼籲民眾理智行事並意識到打針的重要性。美国国会山庄遭冲击一周年，总统拜登再次指责前总统特朗普，不点名批评对方试图阻挠权力和平过渡，并大肆散布有关大选的谎言。特朗普发表声明批评拜登试图利用特朗普的名义进一步分化美国，又列出他对拜登一系列政策的不满，认为这场是转移视线的政治闹剧，指责拜登正在摧毁国家。对于被指发表有关大选的谎言，特朗普说被串通的传媒会形容是谎言，但事实是大选本身就是谎言。他又认为民主党希望利用这一日煽动恐惧，令到国家分裂。柬埔寨首相洪森今日訪問緬甸，是緬甸去年二月爆發軍事政變以來首次有外國元首到訪。柬埔寨外交部表示，洪森將會同緬甸軍方領袖、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會談，但未有提及會同被扣押的前國務資政昂山素姬會面。柬埔寨是東盟現任主席國，洪森在出訪前表明支持緬甸的和平計劃，呼籲各方保持克制並結束暴力。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日前同洪森通話之後，表明如果和平計劃未取得重大進展，只應該俾緬甸派非政治代表參與東盟會議。緬甸多個反軍事政變組織譴責洪森到訪，認為此行是表達對軍政府的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收報36,236點，下跌1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4,696點，下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8， 日元 115.91，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73， 人民幣 6.384，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29，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6美元，卖出1789.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最爱是谁，林子祥，你找到你的最爱没？会不会最爱是我的节目呢？多谢你今早早呢，在朝头早在这个空气中同我相遇，我是你清晨上来的节目主持人钱佩佩。早晨早晨啦，时间来到早上的5:41啦，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83%啦。有时最爱的东西就是讲求大家有没有一个默契，大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还有大家的思想是不是一样。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正看着对方 张秀文默契。

在我心里面，唯独这段情。你绝对明了此心，唯独你留下难忘的吻，唯独你始终对衬，唯愿再寻梦更深，唯愿再和你天天都一起，唯愿今次真情再唯愿跟你闯的天与地，踏每一步怀着趣味，怀着热情道出此心声，怀着希冀望能再相应，怀着一个不改的决定，在我心里面，唯愿这段情。 也许当时年纪小，我哋有林珊珊嘅歌声。好多时候咧，我哋喺人生嘅路途里边咧，好中意回望翻以前，或者好多嘢咧，觉得系如果可以重新嚟过就好啦。如果当时我咁样选择就好啦。啊，咁点知我当时冇咁样选择？有时真系唔系话你想改变就改变，有好多嘢系改变唔到。咁既然都改变唔到，咁就努力啲向前行啦。正如而家系一月份啦，咁喺旧年可能有啲嘢你哋做得唔好，或者你冇做到嘅。今年咧趁住年头嘅时间，好好咁计划一下，然之后咧喺今年里边咧就付诸实行。咁当然啦，你话定立咗一个人生嘅目标或者一个短期嘅目标啦，唔好讲人生目标咁夸张啦，系嘛？咁咧呢个2022年嘅目标系乜嘢咧？可能系你嘅健康大计啦，你嘅开心嘅大计啦，你嘅读书大计啦，你嘅事业大计啦，咩大计都可以嘅。你话我都可能一把年纪啦，都读书唔关我事，未必噶。其实要读书嘅话，去到几多岁都可以。咁啊，增长自己嘅知识咧系好重要嘅。唔一定系要翻学读书嘅，有时可能透过喺网上边啦，或者系翻阅一啲嘅书本啦，其实都可以得到唔同嘅知识，学到唔同嘅嘢。咁啊，尤其是好似我咁啦，咁而家系三个孩子嘅妈妈，其实每日都系一个新嘅好好嘅学习，因为我从来都未经历过点样养育孩子噶嘛，系咪？咁当然啦，你话我都有咁多经验，点会话冇啊？咁其实每个孩子都有独特嘅一面，照顾佢哋同埋同佢哋相处，都应该用唔同嘅方法嘅。时间嚟到早上嘅5:55，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我系钱佩佩。 我竟毅然别了你，为何淡然没悔意？你心里既要我离开你，莫再扮演伤心的女子。

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1月7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2月初5噶啦，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2%嘅。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所以出现喺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嗱，今日咧就。沈医生就会同大家讲下，一日之计啊，在于晨啊，一年之计就在于春。咁如果你想今年咧就开个好头嘅，咁就好好咁计划下你呢一个2022年有啲乜嘢嘅大计啦。咁喺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啊，佩佩都分享咗啦，即系其实可以好多好多大计可以进行嘅，只要你有心去做，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噶啦。啊，最基本我觉得一定要做的就是健康大计啦，系嘛？即系无论净系为自己又好，为呢一个社区又好，为咗你嘅屋企人都好，健康大计就必须要做嘅。会唔会平时都好懒，唔会喐噶？即系食完饭咧就坐喺张 sofa 度，跟住咧就瞓着咗咧，又会唔会其实朋友叫你出去行山啊呢啲等于活动咧，你都系唔会出现嘅咧？又会唔会其实本身睡眠时间亦都唔足够，日日夜夜喺屋企咧就咪咪摸摸，可能去到好夜都唔瞓，会唔会都系咁咧？会唔会今年你又会重新计划好你嘅生理时钟，你嘅所有嘅活动咧？想留意知道点样去令到自己运作得顺畅啲，同埋点样去计划好咧？一阵间留意住沈医生嘅讲解啦吧。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 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 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正待你归来，在这心灰的冷冬，共你热烈再相逢，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俘虏，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未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将来， 笑声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苦恼，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除了有佩佩，当然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啦。沈医生，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大家！ 是啦，咁喺2022年，我哋第一次喺呢个空气中见面啦。讲紧咧，上年嘅年尾咧，我哋又同大家讲下，即系好好咁样去睇翻2021年嘅过去啦，点样令到自己咧可以自强不息咁样啦，系咪？咁啊嚟到2022年啦，咁始终即系一年嘅开头，我哋都需要有啲计划，令到自己咧呢一年好似过得掌握感系大啲嘅。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做到呢个新年计划？系咪先去买一本嘅呢一个嘅月历簿翻嚟，然之后写低晒佢咧？ 啱啊，呢个咧必须要嘅，我觉得。不过而家咧，而家科技咁发达咧，其实 写喺手机度一样， 电话都有噶啦，系啦，一定有噶啦。咁但系呢啲就系好好嘅一啲资源咧，我哋去运用咧，我哋去即系利用呢啲资源咧，帮我哋咧更加即系清晰咁样咧去定立一啲即系目标啦、计划啦咁样。其实目标计划咧，当然系非常之重要嘅，我会。觉得当我哋定立目标嘅时候咧，第一样定之前咧，我哋要问自己，其实一样好紧要嘅嘢就系我哋嘅核心嘅价值系啲咩先。话当我哋讲呢一个嘅时候咧，好多人就会哇乜你即系讲到好似好离地咁样，即系而家基本上好多现实嘅嘢都应付唔到啦，点样仲讲核心价值咧咁样嗬？但系其实咧一啲都唔系离地嘅。当你谂咧核心价值系当我哋计划之前去谂呢一样嘢咧，个重要性就系、是。我哋知道个目标咧，一路做落去咧，系我哋自己会觉得重要啦，会觉得有意义啦，同埋会享受嘅嘢嚟噶。因为当我哋知道清晰一啲核心价值，我哋重视啲乜嘢喺我哋人生里面嘅时候咧，我哋自然喺嗰啲范畴咧，会建立到一啲嘅目标出嚟嘅。咁呢啲目标呢正正就係我哋珍惜嘅嘢囉。 简单啲讲就即係话令到你快乐嘅嘢，或者令到你牵引住你嘅嘢啦。 冇错啦，係我哋觉得即係做咗有意义嘅嘢嚟嘅。咁其实呢都不外乎嗰几样嘅啫，係咪？当我哋即係细心啲去諗嘅时候，一定就係唔离得开工作啦，家庭啦，一啲关系啦，系咪？或者我哋好朋友嘅关系啦，咁啊，仲有就系我哋嘅健康啦，同埋我哋一啲嘅可能兴趣啊咁样。其实呢四大范畴咧，基本上都就离唔开噶啦，即系好多人咧都会就住呢个四个范畴咧，都系我哋唔少嘅核心嘅价值嚟嘅，系咪？咁而喺呢四个范畴咧，我哋点样去到揾目标咧？呢一个咧就可以即系大家。比較有一個清晰的方向，希望在就住呢啲範疇裏面去到諗一諗，思考一下，嚟緊一年你在呢四個範疇，你自己有冇一啲乜嘢嘅計劃啦？又或者咧，有冇一啲想做嘅嘢啦？咁樣，我舉個例啦，例如即係如果講緊係家庭啊，又或者關係，我哋覺得重視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喺呢啲身上咧去建立一啲嘅目標咧？嗱，如果我哋重視我哋嘅家庭，咁難免我哋都需要擺上一啲時間啦、心思噶嘛。咁譬如我哋屋企人嘅，我哋好朋友一啲嘅生日啊，或者啲節日嘅時候。其实我哋要记住噶噃， 系除此之外，记住你都可能要计划定啊，生日佢点同佢过咧？ 冇错啦， 有啲嘢要 book 噶嘛，系咪？ 有啲嘢要 book 啊，有啲要订啊，系咪？有啲可能咧要喺外国订翻嚟噶，都唔出奇。 所以啲时间去做嘅， 冇错啦。咁呢啲如果去到临时临急，其实做唔切 嘅，系冇错。 咁所以呢啲就要有计划啦。咁就系、是、譬如开头你有几个十个八个你最重视嘅身边嘅人嘅时候，你咪 mark 低晒佢哋几时，你觉得需要做啲乜嘢？去譬如预备佢哋生日啦。 俾一個祝福佢哋啊。咁其實已經要 mark 低曬噶啦，係嘛？咁嗱，呢啲咪一啲嘅例子咯。咁、又例如好似譬如我哋好重視健康嘅，咁、譬如我可以喺唔同嘅時間裏面安排俾自己一啲嘅運動啦、又或者一啲健身嘅計劃啦。因為健身計劃咧，其實唔可以急進噶嘛。我哋知道有個循序漸進嘅步驟。大氧運動啦，一啲可能係負重嘅運動啦，咁譬如話想係做一啲肌肉嘅訓練，咁我哋亦都要有個計劃嘅喎，係、嘛？就唔可以 即係唔可以舉十磅啞鈴咁樣噶嘛？ 冇錯啦，咁所以呢啲咧全部都係咧要循序漸進咯，咁、所以又喺度挑戰下大家嚇喺啲頭先嗰四個範疇，大家可以諗一諗、例如佩佩又可以諗一諗。 我咧就通常即系会先以家庭为我嘅核心价值嘅第一个首选嚟嘅，咁我会谂下即系小朋友嘅将来啦，因为我嘅大仔就今年 DSE 啊嘛，系咪？咁即系话我要好好计划佢嚟紧。即係佢個升學嘅一啲嘅方向啦，咁、即係亦都學你好似上一集咁樣講啦，即係話有啲嘢我哋係未必控制到嘛，佢一定要派咗成績出嚟先知。咁、所以咧好多嘢都係有計劃地去進行，但係都係派成績嘅時候，我哋先至去實行咯。 冇錯。 咁即係好多嘢都係要預早定立目標。除此之外，即係運動都係我舊年定立嘅一個目標。咁今年呢個目標會繼續進行咯。 冇錯啦。除咗頭先講緊去到發生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继续落去噶嘛，下一步。但系咧，当我哋定立咗一个目标嘅时候咧，我哋会知道啊，嗰一个通常有一个比较远大啲嘅目标嚟嘅。咁、例如咧，我有一个好好嘅身形咁样吓，咁呢个系一个远大目标嚟嘅。 系冇错，你个肚腩唔会突然之间冇咗噶嘛。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当我哋有一个远大目标嘅时候咧，其实就要将佢拆细嘅，吓、就要将佢拆细。其实咧，原来分好多步骤嘅，可能中间咧要分五个啦，甚至系十个嘅唔同嘅。小嘅目标嘅，咁呢啲小目标嘅时候，其实都可以咧，再将佢咧好踏实咁样咧，去到譬如我第一个目标系要减肚腩咁样吓，咁、呢个减肚腩咧就可能要将佢落地咁样咧。去到鋪排啦，咁、我譬如一個禮拜要做幾多次嘅sit up 咧，係咪啊？咁跟住喺邊啲時間做咧？每次做幾耐咧？呢啲其實全部都係要安排嘅。咁、我哋就好實在啦，係需要喺我哋嘅日程裏面咧，好好去 mark 低，好去寫低。如果唔係咧，我哋咁混亂、咁忙碌嘅生活咧，其實好容易就即係省掉咗、忘掉了。 可能即係你話真係要好有規律地去做呢一個運動，我相信現今香港人係比較難嘅。咁但係你可能即係 set 得闊少少，我一個禮拜至少要做兩次或者三次，咁唔使規定星期幾幾一點去做，咁、就可能會容易啲達到咯。 冇錯啦。咁但係其實咧，都喺個日程嗰度咧，其實都係佔你一個位置同埋時間嘅嘛。 冇錯。 所以咧，適當嘅安排咧，其實係相當緊要。如果唔係我哋就會俾其他嘅嘢咧。一定咧就冚咗落我哋个时间表里边。 冇错啦，即系例如即系有朋友叫你去食嘢啊，有朋友叫你去睇戏啊，咁、你咪摆低咗咯。 冇错啦，又或者突然间有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咁冇办法啦，呢啲系咪？但系突然间有啲其他嘅。引誘啊啊，去邊度食大餐咁樣，基本上又會忘記咗啦。 所以我咪話啦，最緊要即係可能你 set 個目標就係一個禮拜你做兩次或者做三次，咁你自己可以自己調節噶嘛。 係啦，冇錯啦，呢個就係因人而異啦，嗰、那個嘅即係自己適合覺得嗰個嘅安排嗬。咁但係咧，記住有呢啲目標咧，喺我哋新一年咧，其實都幫到我哋好多嘅。因為好多研究都話俾我哋聽咧，如果當我哋有一啲嘅目標，而啲目標咧係配合到我哋做落去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好有意思、好滿足嘅話咧，呢啲咧係對我哋嘅精神健康啊、身體健康咧都好有幫助。 同埋，我覺得你 set 咗呢啲目標之後咧，你要俾自己有個鞭策啊。點解咧？譬如配配跑步咁，可能會由三公里開始一路咁樣跑上去十公里，或者我嘅目標係可以參加再下一年嘅呢一個全港馬拉松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每一次咧，我跑完步之後咧，我都會登記翻，或者我會上載喺我嘅社交網絡嗰度。然之後咧，就係俾自己好好咁鞭策自己。我上次係幾時跑完？跑咗几多分钟？跑咗几多？其实俾自己一个鞭策咧，自己好似我今个礼拜未跑，于是乎我就自己又会继续去做呢件事。 冇错，亦都当你摆上去嘅时候咧，好多朋友会鼓励你啦，系咪会赞赏欣赏你啦？呢啲其实咧，全部都系一啲叫做 reward 嚟嘅，你嘅一啲奖赏嚟嘅。咁呢啲藉住呢一啲咁样嘅感觉咧，亦都系帮你推动到咧，继续去到做咯。 好，咁除咗你话即系呢啲亲情啦，或者系即系运动健康呢啲啦，工作上有啲嘢我未必可以控制到噶噃。 冇错啊，呢、這个其实咧大家都有经验噶啦，喺工作上边咧，大家可能啊新一年自己都有自己一啲嘅目标计划啦。好似上一集咁样讲，当我哋定立咗一个简单一个大概嘅概括嘅目标咧，其实已经够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当我們定立咗个工作嘅时候咧，原来喺一路做落嘅时候咧。有啲好多新嘅嘢咧，會突然間發生嘅，係咪啊？跟住咧，有新嘅 project 啦，一啲新嘅目標，甚至方向啦，就會令到我哋原本嗰個計劃咧，其實完全改掉咗嘅。咁、所以當我哋大概有一個計劃啦，我哋會有啲咩目標嘅時候，但係咧，亦都一路邊行嘅時候咧，邊隨住嗰個環境咧，我哋要去調節啦、調教啦，亦都唔好覺得咧，一調教咗有啲人咧覺得好辛苦嘅。明明我定咗係想咁樣，突然間轉咗咧，我又覺得好。好唔自在，好唔舒服啊！所以呢个咧，我哋都有个弹性喺度。当系啦，随住身边嘅嘢发生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弹性咧，去到配合咯。 不过你话觉得如果喺工作上面嘅计划，我觉得即系唔系净系工作嘅计划，你点样去增值自己，令到自己嘅工作更加顺利咧？可能就系你其中一个嘅目标咯。 冇错啦，即系不断喺个困难里边咧，又或者转变里边咧，去学习。又或者安排一啲自己可以額外增值嘅機會，亦都係咧係一啲好好實在目標嚟嘅。 嗱，講起你其中一個核心價值係講緊愛好啦，即係你個興趣啦， 冇錯。 即係老老實實啊，沈醫生，其實咧我諗嚟諗去，自己都唔知道有咩興趣。咁係咪即係話今年咧，我要諗一諗，我要揾一件自己啱嘅興趣嚟做咧？係咪要夾硬都要揾呢？ 其实咧好多人都有呢一个感觉嘅，因为咧有啲人甚至话俾我听咧，工作就系佢兴趣啦，或者咧 系 做家务亦都系佢兴趣咁样。咁我话啊，咁我都好欣赏你，即系好热爱自己嘅工作啦，又或者我哋嘅即系家务啦。不过咧，我都鼓励咧，其实除咗嗰啲之外咧，如果有一啲你真系可以冇压力底下嘅，系随住你自己真系有个做落嘅时候咧，你觉得即系赏心悦目嘅一啲赏心乐事嚟嘅。快樂嘅你可以投入到嘅嗰啲咁樣嘅嗜好喜好咧，係俾你另外一種感覺嘅。你喺當中咧可以得到另外一個嘅體驗嘅，即係你會覺得自己有滿足感啊，亦都係好享受咁去過嗰啲時間啊。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對我哋健康。身心健康都好重要。 嗱，呢个我可以认同一点，就系我有个朋友咧，其实系我女女嘅一个同学仔嘅家长。我睇住佢咧，旧年咧由零开始去学唱歌，到佢咧喺年尾嘅时候咧就踏上呢一个嘅会堂度表演。我觉得成个流程，我亦都即系见证住佢唱歌由麻麻地到即系登台嘅时候，我觉得哇，完全系一个刘德华上身咁样。即系我觉得系真系睇到佢嘅努力同埋。佢嘅目標係已經達到，佢亦都寫到俾自己話：我喺2022年，我仲有兩次嘅表演機會。咁我相信呢一個喜好係佢可能從小已經好中意唱歌，但係佢冇好認真咁去學習咯。咁到佢而家好認真去學習，跟住就可以表演。我覺得係令到佢嘅人係快樂咗好多啦。 冇錯，頭先都佢都講出一樣嘢，就係咧。有時頭先都有話有啲人咧會覺得啊自己冇興趣㗎、我冇乜其他嘢咁樣。其實咧可能喺呢一刻咧，你已經諗唔起自己啲興趣啊、其實我就會鼓勵大家咧諗下你細個啲嘅時候，每個人都有佢自己中意嘅嘢㗎，係咪嚇？細個啲嘅時候，你曾經中意嗰啲乜？曾經對於啲乜嘢咧，你係有熱誠嘅，你係有一個興趣。不過咧，可能隨住佢一路長大，生活嘅環境一啲壓力。嘅驅使下，你已經忘記咗啦，或者你已經冇咁嘅心力咧，去到即係照顧呢啲咁樣嘅嗜好啦。咁但係不妨喺你呢啲時候咧，可以諗翻下，回顧下，其實唔使好多時間嘅，你可能咧每日或者每個星期抽少少時間，但係做到嘅話同冇做咧係爭好遠。 咁當然啦，你話可能喺抄一抄自己嗰個可能迷你倉裏面，可能其實可以揾到好多寶藏，然之後咧可以繼續發展 嘅。冇錯，有啲人咧，佢哋咧會即係喺細個嘅時候咧儲咗好多細個嘅嘢嘅。當佢一睇翻嘅時候咧，哇，好多一啲感覺啊， 出翻曬嚟， 出翻曬嚟啊！甚至係佢曾經對啲咩有興趣啊，全部浮翻曬出嚟嘅。咁呢都係一啲好嘅方法咧，俾我哋去發掘翻咯。 係咁啊，即係話曬而家都係呢一個年頭嘅階段啦。咁好好計劃今年啊，究竟有啲乜嘢係自己好想做，或者係好想去達到嘅，咁就切切實實去諗一諗，然之後咧就付諸實行。 冇錯啦。 恭祝大家真的可以找到一个最合心的一个新年计划。 嗯，好，今天唔该晒沈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继续探讨不同的问题啦。 好， 拜拜。 拜拜。 送走了沈医生之后呢，望个钟呢，哇，好快就会到上午六点半，即是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呢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吧。再见到大家呢，相信就係听朝早嘅五点钟，同样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清晨爽利呢，喺空气中同你哋再次相会。好啦，约定你明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跟进五宗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第一宗涉及63岁男子，住喺鸭脷洲渔安苑碧安阁，上月30号曾经到铜锣湾黄室堡东海汇拉菲特餐厅用膳。同一时段内，早前确诊空姐嘅妈妈亦都曾经喺餐厅用膳。第二宗涉及73岁女子，住喺北角城市花园一期三座，曾经同确诊空姐的妈妈上月31号在铜锣湾社区中心跳舞。第三宗涉及67岁女子，住在跑马地凤辉台18至19号，本月1号同大约15个朋友在铜锣湾黄室堡富轩聚餐，包括确诊空姐妈妈的密切接触者。第四宗涉及51岁外佣，住在大埔旧墟美新大厦，本月2号同早前一名确诊外佣到访北角海景大厦 A 座教会。第五宗涉及49岁女子，住在马鞍山锦峰苑锦圈阁，被界定为望月楼相关个案的密切接触者。警方昨晚在旺角巡查打击罪案，在旺角通菜街一间食肆拘捕一名17岁男顾客，他怀疑使用相片截图代替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进入食肆用膳，涉嫌使用虚假文书。另外有多个人因为没有扫安心出行二维码被罚款。一名25岁女子在游戏机中心未能够出示有效安心出行记录，警员向他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一间宾馆内的8个顾客亦都因为没有扫描安心出行被罚款，负责人被发传票。正在非洲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肯尼亚外长奥马莫会谈并见记者，他说今次到访非洲有3个主要目标，包括同非洲携手彻底战胜疫情，宣布中方会再向肯尼亚提供1000万剂疫苗，其次是加快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以及坚定维护中非共同利益。王毅提到所谓非洲债务陷阱的说法并非事实，而是别有用心的炒作，是那些不希望见到非洲加快发展的外部势力制造的话语陷阱。他说面对各种强权、霸凌和单边行径，中非双方有责任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王毅又提到北京将任命一位非洲之国特使，指中方将继续为有关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燃料价格上升触发的示威浪潮持续，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星期四继续有示威者和安全部队冲突，中央广场一带传出枪声，据报有人死伤。当地传媒报道安全部队在广场和其他政府建筑物清场，市内其他地方亦有枪声。由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证实，首批维和部队已经进驻哈萨克协助稳定局势，其中俄罗斯军方派出散兵到当地，但未知涉及的部队人数。前一日有示威者闯入政府大楼纵火和破坏，并一度占领机场，警方说安全部队杀死几十名暴徒，当局说至少18个安全部队成员死亡，其中2个人被斩首，超过700名部队人员受伤，2000多人被捕。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7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超过10名问责及高官层官员出席有